我的长发。

生在一起，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 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些歌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歌名呢都是问句。刚刚我们下半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歌呢，来自于光头李进，他的一首成名曲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。这个问题啊，我想会让很多漂泊在外的人听起来就像是在问自己，会有很多的同感，听起来呢也会有一份感动。接下来的这首呢是由零点乐队带来的《爱不爱我》。 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